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去你、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2009年9月3号的晚上，在蓝天飞歌送祖国，空军司令部庆祝新中国和人民空军成立60周年的歌咏晚会上，亮相现场的歌星韩红一身军装，一曲《我们的天空》赢得了阵阵掌声。很多人都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韩红被特招入伍，进入了空军政治部文工团，职务是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副团长。各位好，欢迎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呢，要跟您一同来说一说这明星入伍的故事。其实啊，这已经不是韩红第一次入伍当兵了。韩红曾经在二炮某通信总站当过兵，后来他是被李双江发现的，到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进行学习了。至于为什么会被空政文工团选中，韩红认为空军领导可能看中了他在社会上的公益形象和艺术水平，以及他曾经当过兵的背景，才大胆地提拔他的。韩红也表示他还是要练好歌，毕竟他当上副团长是因为自己业务好，不能因为当了官了就放下了业务，抽时间他还是会好好的写歌和练歌。下面呢，让咱们一块来听一听韩红演唱的经典歌曲《风雨中的美丽》。 一次一次告诉自己，外面的天空也很美丽。一次一次鼓舞自己，去感受雨后空气的清新。 是谁？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韩红演唱的《风雨中的美丽》。说到这些入伍的明星艺术家们，真的是不少啊。今天呢，咱们按照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入伍的大致的时间顺序，一个个的跟您说一说，聊一聊。要说这新中国成立以后影响最大的明星艺术家入伍当兵的事儿，就不能不提到山东快书的表演艺术家高原君先生。新中国的诞生为高原君创造了施展艺术才能的崭新环境。高原君自觉的呀，也是把自己的命运和新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所以他积极响应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当年他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在北京参加了志愿军，到总政战友文工团工作。随后他离别了即将临产的妻子，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奔赴朝鲜前线做巡回的慰问演出。高原君在军队服役了整整，您都想不到多长时间，35年呢。先后4次前往朝鲜，2次到抗洪第一线，树立起了一位优秀军人的榜样。下面呢，来听一段高原君表演的《大老王剃头》。 48岁的大老王，家住在济南王家庄。他从小学徒，当了个理发匠。他担着挑子走四方，在过去乡间剃头是一年一算账，到年底给他3斗红高粱。这一天，大老王来到了周家岗，给周财主剃头。很难活的大老王，他这个脑袋跟猪头一个样，七棱八瓣硬邦邦，哎，又是沟又是岗，他昨天又剃，剃不光。周财主说：“哎，今天剃头小心点，给我剃头不要慌。你要是拉上一个口啊，我扣你1斗红高粱；你要是拉上2个口。”我扣你2斗红高粱，你要是拉上3个口啊，我把你全年的粮食都扣光。老王想，这小子听着像不给钱呢，哪来这些鬼名堂？大老王使出来全身的本领给他来剃头，哪知道财主的脑袋直晃荡，他这一晃不要紧，呲儿耶，我扣你1斗红高粱。大老王心一慌，手一软，呲儿，哎，我扣你2斗红高粱。可把老王扣活了，你扣扣扣，我叫你全粮粮食都扣光，我说我不扣了，我不扣了你。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在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呢，咱们一块来聊一聊明星入伍的那些故事。话说改革开放以后，又有很多明星纷纷加入了部队的行列，这其中就有著名的歌手范玲玲。范玲玲是1963年出生在大连的一座军营当中，后来她被沈阳音乐学院破格录取。在上世纪80年代，她就红遍全国，在国内歌坛刮起了西北风的同时，她演唱的《黄土高坡》《信天游》等一大批作品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于是在1988年，范玲玲加入了海政歌舞团，现在已经是文职少将的军衔了。在入伍以后，她依然是多次赴海外演出，用歌声让世界各地的人感受中国的本土音乐。下面呢，咱们来欣赏一首她的代表作，我们熟悉的《黄土高坡》。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 黄土高坡，我们听到的是范琳琳的演唱。而在军营当中有很多我们熟悉的面孔，除了范琳琳，蔡国庆可以说是最高调入伍的明星啊。他1992年被特招入伍，进入了总政歌舞团。那个时候蔡国庆还处在事业的第一个巅峰期啊，很多部队得知蔡国庆入伍了之后都去请他来唱歌。在当兵的第一年，他就穿着军装演出了136场。蔡国庆的入伍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轰动，甚至还成为了当年的征兵活广告。而在蔡国庆的心中，身上的这身军装那是至高无上的。有一次他为了下部队演出，放弃了为美国迪士尼动画片配音的机会。好了，说完了这些呢，咱们再来听一首蔡国庆演唱的歌曲《我心中的故事》。 妈妈，让我说给你听吧，这是我心中的故事。妈妈，让我说给你听吧，妈妈，我的妈妈，我多想抚平你脸上的皱纹，我多想擦干你心中的泪痕，我想重新回到你的身边，我多想对你诉说我的爱。哦，妈妈，让我说给你听吧。哦，妈妈，这是我心中哦，妈妈，我的妈妈。 刚刚跟您一块欣赏到的就是蔡国庆演唱的歌曲《我心中的故事》。在军营当中的这些明星不都是歌手，也有咱们熟悉的笑星。郭达当兵是因为他从小就有军人情节。郭达的父亲1937年当兵，他的母亲在1947年入伍。也许您可能还不太知道，郭达是个烈士的后代，所以呢，从小郭达就很向往着能穿上军装。在1991年，郭达凭借着小品《大米红高粱》被广大的观众所熟悉和喜爱。于是，在1994年，解放军总政话剧团特招郭达入伍。41岁的郭达成为了军营里的一位新兵。这件事儿让郭达很自豪，也很高兴，因为他终于实现了小时候自己的愿望和梦想。好了，说完了这些呢，咱们再来欣赏一段郭达、蔡明和王平表演的小品《梦幻家园》的片段。 你好，这里是梦幻家园售楼处，我是蔡小姐。 我是张总，我严重警告你。 为什么呢？ 试用期俩月了，你有业绩吗？你卖出去过一套房子吗？ 为什么呢？ 问你自己。 为什么呢？ 今天下班之前，你要再卖不出一套房子去，你就给我卷铺盖走人。 为什么呢？ 有人吗？ 你好，我是蔡小姐。 你少来这一套。 为什么呢？ 我是这儿的业主。你们的房子有严重的质量问题， 这事儿你应该去找物业呀。 可物业让我找你们呀。 为什么呢？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们是一个公司的，你少过来回踢皮球。我们家所有的水管子都在漏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修？ 对不起，施工队回家收麦子去了。 6月份你说他们回去收麦子了，这都快过年了，怎么还收麦子呀？ 他们又回去种麦子去了。 哎，他们能快点回来吗？啊，我们家满屋子都是水，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为什么呢？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你？你能行行好，按照合同上的规定给我们家修房子吗？ 为什么？你看合同吧，翻到第五页第五十五条，喏， 不是哪有五十五条啊？ 给你， 干嘛呀？ 在缝里。 如果业主单方面认为房屋质量有问题，开发商将在他们方便的时候进行维修。 你这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开发商现在不方便呢。 哎，那开发商要是一百年都不方便呢？ 不会的，您的产权只有七十年。 你 别着急，别着急，施工队马上就回来了。 行了吧，你说这些话谁信呢？啊，我买房子的时候你们说这院子里边有一百多棵参天大树，在哪儿啊？ 在院子里呢。 就那么几棵小树苗啊，这不仔细看还以为种了一排葱呢。 哎，您别着急呀，一百年以后他们就长成参天大葱了。 什么 大树了？ 还有啊，你们广告上画的小区的天空中飞着天鹅，池塘里边游着鱼，鱼呢？ 天鹅吃了。 不是，那天鹅呢？ 吃饱了飞了。 哎，怎么全让我们赶上了？这 巧了。 啊，对了，还有这个，你们上面写着买房子送家具，你们送了吧？ 您买了吗？ 什么叫我买了吗？ 您没买，我们怎么送啊？ 不是，你怎么个送啊？ 就是您在家具店买了，我们给您送家去。 这么个送啊？你们这是欺骗。 为什么呢？ 你知道吗？我们顾客就是上帝呀。 上帝你好。 我们业主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 爸爸你好。爸爸你疲惫了吗？ 你叫祖宗也没用，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给我解决问题，你信不信我让你一套房子都卖不出去？ 反正我也卖不出去。您喝水吗？ 我不喝。 为什么呢？ 又来了你。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郭达、蔡明和王平表演的小品《梦幻家园》的片段。说完了入伍的孝心郭达，我再来跟您介绍一位入伍的歌手，于文华，咱们都很熟悉。他因为跟尹相杰演唱了一曲《纤夫的爱》，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哎，被广大听众很熟悉了。哎，但是您知道吗？于文华也是一位入伍的明星啊。在学校组织的一次活动当中，于文华看见了在家乡修铁路的铁道兵。那个时候，于文华就想，哎，如果有一天自个儿能穿上军装，该是件多好的事儿啊！所以在1994年，于文华光荣地加入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了。从入伍一直到现在，于文华对军人的看法有了较大的变化。小的时候的于文华只是觉得穿上军装特别漂亮，特别帅气，但是真正的到了部队以后呢，他才知道军人是又可爱又很可敬。说到这儿呢，咱们来听一首尹相杰和于文华演唱的歌曲《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歌名长了点，但是挺好听的。歌曲之后稍事休息，下面的娱乐大篷车再继续跟您聊吧，诸位稍后见。 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眉不开口眉不说话眉心怎么想，走了太阳来了月亮又是晚上，哥哥什么日子才能闯进你的梦想？哟， 小妹妹我心有所想，当家人就家哥哥这样，每天 天上有太阳，没不开口，没不说话，没心怎么想？走了太阳，来了月亮，又是晚上，哥哥什么日子才能闯进你的梦想？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去你。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娱乐大篷车是开心乐呵呵。各位好，欢迎继续搭乘本期的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呢，要跟您来说一说明星入伍的故事。有这么一位明星，个儿不高，总是眯缝着小眼儿，这是他喜剧化的标志，在舞台上塑造了很多很搞笑的小人物。他就是著名的演员刘亚金。现在的刘亚金啊，也是军队当中的一员了。入伍是刘亚金从小的梦想，因为身体的原因，年轻的时候未能如愿。1995年已然36岁的他，没想到自己竟然能被部队相中，特招进入了空政歌舞团，圆了当兵的梦想。刘亚金一入伍就享受了团级干部的待遇，在电视剧《武林外传》中，多才多艺的刘亚金出演了一个武功高强的杀手。下面呢，来听一听《武林外传》的这个片段啊，刘亚金扮演的杀手上官云顿来到了客栈。 来了，哎，诸位爷，你们好啊！ 对不起，我们打烊了 啊。是啊，哎，实在对不起，我是来找人的。 你找谁啊？ 请问果芙蓉小姐在吗？ 灶台有何归干？ 是这样，我呢是奉上头的指派来索取她性命的。 麻烦你们呢，哎，帮我通报一声。哎哎，你看，这是我的名帖，还请多多指教。 哎呀，你是上官云顿， 正是在下。哎，还没请教您， 他是道圣，传说中的道中之圣。 他厉害得很，你不知道，我告诉你。 白鱼汤， 知道就好。 久仰久仰。您也是来公干的，哎，要不您点地，我撤。 少废话，小郭的命我保。 你看，哎，你别介别介呀，能不能再通融通融？ 不能。 既然这样，那我就把大家都送上西天，也省得郭小姐。啊，这么漂亮，你那客气了的呀，也省得郭小姐一个人在路上寂寞呀。啊，别愣着啦，有什么遗言就赶紧写下来吧。我今天呢是一点时间都不宽裕，所以我就不折磨大家了啊。不过请你们放心，我一定让你们高高兴兴的、平平安安的回老家。赶紧给我腾个地儿啊！啊！你们也开开眼，这些个用具啊都是我经过精心挑选出来的。你们离这么远哪能看得清楚啊？来来来，离近点，离近点啊！每一件用具啊都是经过上千次的试用，客户满意率达99.99%。哎，就拿这根上吊绳来说吧，那是在杀手界里边那是备受赞誉啊。 让我先为你效劳，排山倒海，哈！ 你这倒霉孩子，你怎么一点也不可爱呀？我惩罚你，我要用我毕生所学折磨三天三夜。再说这根鞭，那在打手界里边说那是副手。 哎呀， 哎呀，你瞧你看，要不你怎么说是贼呀？怎么从狗改不了吃屎啊？你搞偷袭呀你？看着你我都是黑道的份上，就先送你吧。 要杀他先杀我好了。 不，湘玉，先杀我。 不要杀他。 杀我湘玉，你还有 不杀 飞？ 湘 飞，你正二啊，不都迟早的事儿吗？女士优先， 你先来。湘玉， 麻烦您把脖子伸进来吧。哎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东西啊有一点疼，不过你别挣扎，越挣扎越疼啊。哎，好， 老贼， 哎， 丫丫。放手啊！ 接招！嗨，兄弟，没练过暗器吗？夺命蝎！ 上来呀！ 刚刚我们一块欣赏了电视剧《武林外传》的片段，以明星身份入伍的刘亚金表现不俗，而跟刘亚金相似，在军营当中还有这么一位个儿不高的明星，他就是潘长江。1997年，潘长江入伍到了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十年来，潘长江几乎走遍了二炮的部队驻地。直到今天，潘长江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穿上军装演出时候的那个情景。他第一次穿上军装就前往了青藏高原为战士演出。潘长江以前从没上过海拔超过1000米的地方，因此高原反应是非常的严重。那次要演一个小品和唱3首歌，潘长江是吸了6-7次氧才坚持下来。不过他觉得作为一名文工团的文艺演员，同时也是一名战士，为更多的战士们带去欢乐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下面呢，来听一首潘长江演唱的具有东北风味的庄节棍。 烧烤这烟味弥漫，隔壁是武术馆，店里的妈妈上茶道如闪断，叫全员武术老板练铁砂掌锁杨家枪，硬底的功夫最擅长，会金钟罩的出山。他们儿子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跟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由重带刚，想要去河南嵩山小少林的武当， 干干 不惜出那新时代， 干干 七天当年手心开， 干干 一行千里西沙袋，飞檐整兵乐奇怪，去去就来。嘿，一个马不向前，一句左勾拳右勾拳，一句惹毛我的眼影有危险，一再出演一根我不抽的烟，一万好多年，而他一直在身边。 开印度二脉， 干干 东亚病福德当牌， 干干 你被我一脚踢开，哼，快使用双截棍， 那咋地， 快使用双截棍， 那咋地， 习武之人天地 严者无敌， 是谁在练太极 风生水起， 快使用双截棍， 那咋地， 快使用双截棍， 那咋地。 好了，刚才咱们听到的是潘长江演唱的歌曲《双截棍》。哎，在入伍的明星当中呢，有些人入伍的时候年纪都已经挺大的了，比方说李琦，在1994年郭达入伍以后，李琦也渴望能和郭达一样，郭达是跟他的同乡啊，他也希望自己能成为部队文艺团体的一员，于是在1998年的时候，他的这个梦想真的成真了。带着一大把胡子的李大叔加入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文工团，成了一名武警的文职干部。这年李琦42岁，这么大年龄才入伍当兵，恐怕全国也少有。李琦是一名军人，但更像是一个军队当中的厨子啊！他不穿军装，为什么呢？不是他不想穿，而是因为他留着一把胡子。按规定，你留胡子是不能穿的。再说他这体型，穿上军装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了。据李琦说啊，军装他就穿过一回，结果谁见谁乐。一位首长后来对他讲，那李琦啊，你可以不穿军装。李琦照镜子，自己也不好意思了，用他自个儿的话说就是，这什么军人呢、活脱脱一黑猫警长嘛。啊，穿军装不但不能给武警增光，反而觉得丢人。从此他就成了一名地道的便衣军人。李琦经常下部队给基层的官兵演出，因为他不穿军装嘛，官兵也分不清他到底是什么官职，所以见了面都喊他李大爷。说到这儿，咱们一块来听一段李琦、句号和王艳梅表演的小品《一个钱包》。 谁要马长江？ 谁的钱包？ 谁要马长江？ 哎呀，谁的钱包？ 谁要马长 江？谁的钱包？这是谁的马甲？ 哎呀，老哥，你在这胡喊啥呢？ 哎呀，你看捡了个钱包嘛。 哎，你说还给人家去？ 早不说扔吗？ 咦，贱人的很，你在啥地方捡的？你就给人家放到啥地方去嘛？ 哎，不行，哎，不是在这儿捡的，哎，哎呀，这是谁的钱包？嗨，谁的钱包？ 哎，我的钱包。 谁的钱包？哎，干什么了？嘿、哎，干什么了？ 大白天的抢钱包呢？ 老婆婆，我的钱包你捡到了？哎， 什么话了？什么是你的钱包我捡到了？是我捡了一个不知道是谁的钱包。 就我丢钱包了？ 哎，这黑龙江明你丢了钱包了？ 哎， 我的钱包，我这个钱包是黑颜色的， 看一下。 哟， 就是你，里面 来啊，拿上。 啊！啊！ 哎呀！哎呀！年轻人， 小伙子， 年轻人， 小伙子， 哎呀， 你这怎么了？你这啊、 哎！老伯伯，这么简单就还给我了。 哎呀，哎，那按你的意思还要开个新闻发布会了啊？ 看你抓的， 看你说到哪里去了？来来来，老伯伯，拿上啊，谢谢啊。 耶、 哎，这是干什么了？ 干啥呀、 啊？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嗯、现在是商品社会。 哦。 哎，你捡到了我10000块钱。 哦。 哎，又还给了我。 哦。 所以我就要酬谢你啊，这个0.5%的酬金你要收下。 对着你，对着你，这胡雷锋也得吃饭买房子吗？ 啊，这钱不能要。 哎呀，哎，一定要收下。 哎，不行，这钱说什么也不能要。我要是要了这钱，我成什么人了？ 老哥们，这就是我的一点点心意嘛。 哎呀，既然大北不要你的钱 啊， 你也就不用费了。买上那件马甲，也就算是你帮我们俩的代谢了啊！ 哎呀， 哎呀，赚钱是容易的很， 你起的什么哄了你？ 你看你这老 汉， 不要你的钱， 是不是？拿走，这次就办个手 术。老伯伯，老伯伯，这个0.5%的酬金是太少了，你看这样好不啦？我按0.7%，哦不，干脆0.8%好了。哎，怎么了？ 暂时。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啊， 现在是干什么事情都说钱了。我要是爱钱的话，这个钱包我能还给你了啊？行吗？干事情总要讲一点良心吗？啊？你要再说给钱的事，那这个钱包你到派出所两个。 啊，对着你， 老伯伯。 呀， 老。 老伯伯， 年轻人， 老伯伯，你真是老伯伯！哎呀，这个陕西人真是太可爱了，太朴实了，太纯洁了，太高尚了！老伯伯，你就是雷锋、焦裕禄、孔繁森、张明锦。 不是的，我什么都不是，我是王老五。 你怎么能是王老五？ 我就是王老五吗？ 哎呀，你怎么好叫王老五啊？ 那你说我是王老几了？ 王老五就王老五。哎，王老五先生，哎，我真是太感动了，我太激动了，我好感动啊，我好激动啊，我千言万语，我万语千言。 赶快汇成一句话， 你就是伟大的兵马俑。 哎。年轻人站起来说话， 你是兵马俑。 哎呀，站起来， 你是兵马俑。 站起来， 你是兵马俑。 站起来， 说话，你是兵马俑。 两个是王老五。 王老五先生真是不好意思啊，你看我还要赶飞机，我回去把你的姓名地址还有邮编号码。 不要不要留什么姓名了地址了，小伙子啊，赶快赶飞机啊，飞机要是飞了可不等人了。出租车， 到的后面也挤啊！ 回来 啊！怎么了？ 哎，记好啊！以后出门钱包可要装好了。 老伯伯放心吧，再也丢不掉了。再见， 再见喽！ 哎呦，我的苍天呀！ 啊，你又起什么晃了你？ 你看你手上拿的是啥 啊？钱包，出租车。年轻人， 年轻人，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一块来说一说这明星入伍的故事。曾经跟潘长江一块表演过小品的黄小娟，现在也是军队当中的一员。黄小娟这个人呢，从小能歌善舞，一直想当一名文艺兵。1998年，他被抗洪部队慰问演出的时候，看到在危难关头解放军的无私奉献的精神和老百姓对咱子弟兵的一片深情，更增添了他参军的愿望。在2001年的时候，他也终于被特招入伍，成为了沈阳军区前进文工团的一名演员。参军前，他曾经在地方的一家电视台做了兼职的主持人，而入伍以后，他毫不犹豫地把这份工作辞掉了，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军事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和演出当中。观众们熟悉黄小娟都是从她的小品表演开始的。下面呢，咱们再来回顾一下潘长江、黄小娟表演的小品《桥》的片段。 我的心充满惆怅，我的心不堪。 嗨，爱的人一个，穿我枕还没捅破，过两天就要出国了。一会儿从这儿过，我今儿要再不把话说明白，我这脑袋不叫脑袋，整个窝窝。那回来了。我的心充满惆怅，我的心有多么惆怅？ 谁在这惆怅呀？谁呀？ 我在这惆怅。 哟，这不是我们领导吗？ 谁是领导？ 你呀，金立先生。 是不是进城没吃着火锅，准备回来拿我开涮呢？ 骗子，在这等谁呢？ 我能等谁？等咱们村养鸡场的厂长、法人代表高月女士。 哟，等我有事儿啊？ 当然有事儿了，要不能这么惆怅吗？ 啥事儿？ 你进城干什么去了？ 我呀，进城卖鸡雏。 就没顺便干点别的？ 嗯。顺便还参加了一个会， 请问是亚运会还是奥运会？ 鹊桥会。 我的妈呀，我说我在家这么惆怅呢，原来你参加鹊桥会去了。好了好了，那桥你也上了，我也该下桥回家。 燕子，你到底找我啥事儿啊？ 哦，对了，你去参加鹊桥会的护照给你办了。 鹊桥会护照？ 不是，你去俄罗斯考察的护照给你办来了。 这么快？ 可快了，没我事了吧？我该走了。 这样子，那个我去俄罗斯，你不是说要教我俄语吗？ 哎呀，你就简单学会几句生活日常用语就可以了。你像什么你好、谢谢、再见、够。 那你就快教我吧。 我哪会俄语、日语、英语还凑合。 哎。天天你接待俄罗斯考察团，我听你说的挺好的。 我说了吗？ 你们常叨咕那句喝的少喝的少啥意思、啊、 我的妈，还喝的多呢，人家是哈了少哈了少好的意思。 那不好咋说呀？ 不好是哈了不少。 那好不好啊？ 好不好是哈了不哈了少。 哈了不哈了少，哈了不哈了少。 哎，高月，那鹊桥会是不是婚姻介绍所办的？ 哎，再见那句怎么说？ 哎呀，都是你大爷， 都是你大爷。 谁大爷？ 你大爷。 你大爷参加鹊桥会去了？ 你大爷才上鹊桥会的。 哎呀，我的妈！高原，实在对不起，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鹊桥会，我太惆怅了。不行，我得回家。 哎，亮子，你看，我头一次出这么远的门，你这堂堂的大经理就没啥指示。 对了，你就放心去吧，机场就交给我了，保证一个鸡蛋不带少。 谁让你说这个？ 那你想听什么？ 你再好好想想。 都是你大爷。 真没啥说的，那我回家了。 站住！ 你这人怪不怪啊？特许要走吗？还不走？人家要走吗？又不让走？你想干啥？ 高远，你去参加鹊桥会，我并不反对，可是怎么你得告诉我一声。 嘿，我为啥要告诉你呀？咱俩啥关系？ 咱俩不是咱俩不是没关系吗？可是我为你担心呢。 担心啥？ 你说你放个县城的桥不上，偏跑那么老远上的鹊桥。 人家鹊桥的桥那头啊有人等我， 有 咱们这个桥的那一头没有人吗？ 哎，怎么能说没人呢？ 有人吗？ 有人呢。 有吗？ 刚才我看一个在那站着。 谁？ 那不那谁吗？ 谁？ 那不是老谁的小谁吗？ 亮子，亮子，你这话到嘴边你都不说出来，亏你还记得这桥。 记得，怎么能不记得？我永远都忘不了。 从小，我们两个一块长大， 青梅竹马， 一起过桥上学， 一起过桥回家， 一起桥下捉泥鳅， 一起桥上过家家。 你在桥的那一头啊当爹， 你在桥的那一头当妈， 我们俩往一块儿 跑啊跑啊跑啊。不动。 咋的了？ 我掉河里了。 转眼间我们都长大了， 我一看见你就害怕， 我就恨你，为啥总躲着我，心里有话不说出来。 我不敢说。 虽然我妈嫌你长得丑， 靠时间长就习惯了。 我爹也不愿意。 你爹虽然不愿意，但是说教比你妈强得多呀。 我爹说啥了？ 你爹说我，你爹说我是烙秧的茄子没长开。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潘长江、黄小娟表演的小品《桥》的片段。其实有很多的明星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梦想入伍，歌手甘平就是这样一个人。当兵是他从小的一个梦想。在1993年，甘平进入了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有一回他随着部队演出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所有的战士全身都湿透了，但依然一动不动地看着演出。有的战士上来为演员打伞，让每一个演员都特感动。甘平觉得在那种环境下自己不是一个歌手，不是一个演员，而是战士们当中的一员。说到这儿，今天我们的旅行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给您送上的就是甘平演唱的歌曲《潮湿的心》。在歌声当中，司机韩涛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是什么淋湿了我的眼睛，看不清你远去的背影，是什么冰冷了我的心， 谁能用爱恨